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刀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似是非最爱销魂。葡萄架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为你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可叹小木魁呀，落了个尸首两分，咕噜一声，人头落地，年纪轻轻的死在两军阵。韩宝一下腰，把法器抓住，人头提起来扔回本队，接着日棒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。韩金虎命人把人头捡起来，这可把韩金虎乐坏了。 哎呀，我这儿子真行哎，怪不得他口出狂言，真有特殊的手段。命令把木魁的人头挑到大旗的旗尖上，在这块示众祝贺。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，有乐的就有哭的，有悲的就有喜的，都是相对存在的。朱木英一看儿子脑袋掉了，就觉得眼前一发黑，哎呦了一声，从马上摔到马下，顿时人事不省。满营众将慌作一团，把朱木英扶起来，捶打前心，爬上后背，能有很长的时间木儿王这才缓过这口气来。把眼睁开来，往左瞅瞅，往右看看，儿大伙儿都哭了。王爷保重，王爷保重。朱墨英一个鲤鱼打挺从地下站起来，往两军阵一看，地下汪着一滩血，再往眼前一看，尸首抢回来了，无头的尸首。朱墨英伏尸大哭，顿足捶胸。你看以前他也见过杀人无数了都，他觉着不怎么动心，这回可动心了，因为死的是他儿子。这回去见着夫人宁彩霞怎么交代，怎么说？那儿女父母这都扯心连肺。朱木英二次昏厥过去，大伙进行抢救，二次苏醒。朱木英一想，这是两军阵，这不是在我们家，我哭泣没完，好几万人都等着我，这像话吗？最后把牙关一咬，眼睛都红了。军兵们在，给我压住阵脚。众人一看呢，这打仗太不利了，刚哭完心情不那么好，这仗还有法打吗？孟九公余化龙都过来了，王爷保重，我看咱们改日再战，先把少王的尸体运回太平安葬，以后再战不迟。放屁！我儿一死，大仇未报，我燕安有收兵之礼，给我闪开。就见朱木英像疯了似的，把掌中两柄大锤一晃，飞马直奔两军阵。这阵韩宝呢是洋洋得意， 哼，心里说话，我把你们收庄包圆。你看我爹这个落的劲儿，又怕这又怕那，简直让朱棣都吓麻了爪了。怎么样，小爷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斩了一员大将，再加把劲儿，他们还能活得了吗？他正美着，一看一马来到面前，仔细一看认出来了，朱穆英。心里说话，我把你们爷儿俩一块烧着，绝不能让你活着回去。想到这，人人带坐骑晃三尖两刃刀，用刀尖一指，带来的可是朱穆英。朱穆英这阵儿气得下巴都抖了呢，耳朵嗡嗡直响，眼角都瞪得撕裂了。不错，这正是你家王爷，是小兔崽子，杀人偿命，欠案债火还钱，那阿命来。晃练的双锤搂头就砸。韩宝呢没敢拿刀往外招架，他知道锤棍之将不可力敌呀。朱穆英那锤那个有多大，这家分量十足，抡起来一两贯一斤，像两个大铁西瓜似的，得多大的力量能崩得出去。所以呢韩宝也没吃硬亏，左脚一踹马蹬，右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，这匹马滴溜这么一转圈，把双锤就躲过去了。他刚想驳回马来进招，没想到朱穆英使了个流星赶月，手腕子一翻，哗楞，这锤平着又来了，直奔韩宝的太阳穴。韩宝说声不好，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往马上一躺，咻，这一锤贴着鼻子尖过去了。二马一错蹬，韩宝这匹马奔南，朱穆英这匹马奔北。韩宝能老躺着吗？双脚点蹬刚坐起来，朱穆英使了个脑后摘瓜，手腕子一翻，大锤又回来了。就这一下没把韩金虎给吓死了。这就叫瞻视则迷，旁观则清。韩金虎在后面给儿子观敌呢，这小子喊了一嗓子，注意。其实他不喊，韩宝也不傻，听见脑后金风一响，他赶紧往马的铁过梁上一趴，嘿，这一锤贴着后脑勺过去了。朱穆英马快锤急，可就玩了命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左一锤右一锤，扔扔扔，哗啦哗啦哗啦，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扔，一边打着朱穆英一边喊，那阿命来，拿命来，就是疯了。韩宝打过十六七个回合，心中暗想，哎呀，这朱穆英比他儿子的能力可大呀，马快锤急，招数出众，我这要不加谨慎，我这命还保不住呢。又一琢磨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，我干什么跟他费这个瞎劲，献我的决意，把他置于死地就得了呗。他打定主意，虚晃一招，拨马就走，那个意思是力量敌不住要败。朱穆英能叫他走吗？在后边喊了一声，小子要要走行，把脑袋留下。 推开宝马良驹，千里一盏灯，在后的是紧追不舍。韩宝人往前边拜，眼往后边盯，他回头一看，啊，来了朱穆英啊，这就叫天堂有路而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，休怪小爷一狠心毒，这是你自己找的。想到这，他一抬腿，咯楞，三尖两刃刀挂上了，然后在包袱里头取出那件又肥又大的袍子，一晃身披在身上。这袍子上有飘带，他迅速的把飘带系好了。这袍子里头可有东西，咱们前文书讲过，他的暗器在俩袖子里头，这袖子像日本的和服，又肥又大，暗器就藏于其中啊。就见他换好了袍子之后，朱穆英就到了，抡锤就砸。韩宝呢，就利用这个机会往左边一点，这马滴溜，马一转圈，朱穆英身子往前一送，双锤就砸空了。就在此时此刻，就见韩宝把右手举起来了，对准朱穆英的脑袋，嗨，就这一下，人们都没看清，就见韩宝这袖子里头放出一道寒光来。寒光过后，韩宝马匹往回一拨，人们再一看，朱穆英的脑袋没了，齐刷刷在枪子那块断的，光剩个身子坐于马上。众人一看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可愣了片刻之功，就见这尸身晃了两晃，摇了两摇，摔于马下，千里一盏灯，也没有主人了，逃回本队。韩宝这是把马也拨回来，把右手这大袖子甩了几甩，然后手腕子一翻，把朱穆英的人头托于掌心，往空中一举，尔等来看，他脑袋在这儿呢。燕王手下的官兵无不惊骇。孟九公、余化龙一看，哎呦了一声，穆儿王你死得太惨了。可这阵命令军兵往上闯，把没有人头的尸身抢回本队，落了个大败而回。燕王的军兵就好像风卷残云一样，败回太平府。韩宝这小子呢，把三尖两刃刀摘下来，往空中一举，代替军令，那个意思在后头兜着屁股追，一鼓作气收复太平。哪知道韩金虎跟他的想法不一样，韩金虎吩咐鸣金，快鸣金，嘡亮亮亮亮亮亮嘡亮亮亮亮。锣声一响，韩宝不敢追了，因为军中有规矩，闻鼓必进，你要听着那鼓响，你得冲锋，闻金必退，听着锣声你得退回来，违抗军令掉头之罪。韩宝一皱眉，心说我爹这是怎么了，怎么老给我绊腿呢？没有办法，一拨马回归本队。爹爹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儿正想乘胜追击，您怎么叫我回来了？孩子，见好就收，为父算吸收教训了，骄者必败。行了，你连胜两阵，这就够瞧的了，预防遇上伏兵，儿啊，赶紧回营休息，这脑袋可值了钱了。 咱这么说吧，韩金虎带着韩宝收兵回营，把这两颗人头用水银喂上。为什么要喂上呢？怕天热脑袋腐烂，用这药水再把它洗了，哎，能多挺些日子。让木匠打了俩小盒，把人头装在里边，派专人到南京报捷，让朱元璋跟马良能看看，这是背叛你们二位的下场，朱氏父子双双正法。另外也显显他们爷俩的能耐。这面把人头送走报捷，咱不说，单表余化龙、孟九公哭着回到太平。等到了帅府辕门，甩凳下马，二老到里边前去报信。实质上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传到太平了，人们半信半疑。长茂头一个就出来了，一瞅二老这意思就知道情况属实了。 你们说小磕巴也死了？ 哎呀，常将军死的太惨了。 哎呦， 长茂脖子往上一挺，眼睛一翻，当时就背过气去了。于镐把脚一跺，放声痛哭。这时候余化龙一摆手，用担架把两个没头的尸身抬回来了，往院一放。燕王、田再彪所有的众人全都拥到院里了，围着死尸这顿哭。这些细节咱不必细说，本来嘛，拿长茂跟朱木英的关系，发孩的弟兄，左右不离，虽然老了老了，中间发生点不睦，那也是一闪即过。如今见他死的这么惨，长茂能不痛心吗？因此哭了个死去活来，谁劝也劝不了，光光拿脑袋直撞墙。别人也哭能差着一些。燕王哭罢多时，沾沾眼泪，哎，但愿朱家父子在天之灵别散，小王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。吩咐人等准备棺椁，把尸身装殓起来，在太平府超度。田再彪传令，全营全都挂孝。这一番举动也是不小，老百姓得知这消息，奔走相告，议论纷纷。有的同情燕王的人，大伙是摇头叹息；有的同情朱家父子的，暗中垂泪。咱也不必一一细说。三天超度完了，长茂腰里还系着白袋子呢，来找燕王和田再彪。 王家千岁， 大帅，别的话甭说了，给我一支人马，我要把韩家父子抓住，给小磕巴活祭灵，我掏他们的心，抠他们的肝，剜他们的眼睛，扒他们的皮。田再彪很理解长茂的心情，又心疼他，过来把长茂手拉住了。茂啊，我说话你可别挑我，咱们心情都不太好。虽然说打仗难免死人，但是死跟死不一样，为什么这爷俩一块儿死了？这件事太叫人痛心，而且同死在一人之手。这三天来，除了操办丧事，我也仔细地问过了，这个韩宝确实不同寻常啊，这个人有决意在身。就拿说朱木英死的时候，人们光发现他袍袖之中光华一道，唰一闪亮，这脑袋没了。他使的什么暗器？这玩意儿咱都没听说过。当然了，要讲你长茂的能耐，我是一百个相信。咱们哥们儿，我还过捧你吗？不过你要占韩宝对付他这种暗器，我心里实在是没底儿啊。你不要意气用事，再把命给搭上， 帽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先闻闻，容我调查清楚，想法把他的暗器破了，你再出阵也不晚。田代表还想往下劝，长帽把雌雄眼一瞪，什么？我田代表，你给我住口！容等摸清了他的暗器，再把他破了，那得什么时候？黄棺材也都凉了。我告诉你，帽太爷不敢说重于义气，我早在小磕巴的灵前暗中主告了，我要不给小磕巴报了仇，我就跟小磕巴一道去，宁愿把我这颗脑袋也丢了。今天你叫我去也得去，不叫我去我也得去。长帽也疯了，哪有在帅厅之上连喊带叫，挥舞着拳头要打田代表。大家知道长帽的脾气，这人他拧的，他轻易不上火，一旦上火九头牛也拉不回来。胡德海在旁边一看，我说算了算了算了，帽啊，你难过谁都难过，不过呢，在彪说的也在理，是替你担心，你要觉着有十分的把握，那大家能不高兴吗？二伯父先问问你，你要到两军阵前，你怎么能赢得了他？你能不能把这底交给我们啊？然后就放你出去。哎，我的二大爷，打仗这个东西变化无常，那谁知道怎么的，那就得见机而事，见景生情，到那有个随机应变。您这阵叫我说我也说不好，反正我心里有底儿，到那块我就能把他划拉住，准保还抓个活的，不计怎么抠他的眼，扒他的皮。胡大海还真叫长帽给说住了。老胡深知长帽这孩子脾气大不假，但这孩子有点鬼点子，天资聪明啊，在两军阵前的随机应变一般人赶不上他。跟田代表和燕王一商议，大家点头同意让长茂出兵，但是真替他担心呐、谁给长茂保驾，就派了小矬子徐芳，因为徐芳颇有经验，马前马后也可以照应。徐芳点头答应，接令在手，点兵一万出太平府，是兵发明峰山。一路上走着，这徐芳就偷眼看长帽，把他吓得一扑上枣核脑袋，一瞅长帽这饼子脸上这对眼睛，大眼睛好像扒了皮的鸭子儿，小眼睛比香头大不了三圈，我说怎么那眼睛都不眨吗？印堂发黑，脸色绷得像铁块，叫人看着就害怕。徐芳就在旁边劝帽啊，君子人斗智可不斗气，方才大伙劝你半天了，是不是呢？你是个明白人，别干糊涂事儿。在两军阵前要动手的时候，头脑必须得保持清醒，这脑瓜一热一糊涂，明打胜仗也得败了，这个道理你比我知道的多呀。你好好把火往下降一降，想个什么方法赢了对方，可千万别生气。我说你这模样可怪吓人的啊。长帽一句话没说呀，要平常他俩见着面就抬杠，一路之上也不说正经的，连说再笑，今天反常了。徐芳连说了三遍，长帽也没有回答，就知道脚下加紧，让着马快走。简短接说，到了明凤山的北山口，有军卒赶紧在马前跪倒，报长将军，大事不好了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